是受不起的伤，来不及痊愈就解脱，我们已经各得其所。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，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，所以别问还差什么，我们没结果，都见了过却又怕难收获。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，错把磨练当成折磨，对的人终于会唠叨，因为犯的错够多，总要为下一个人不想活，才跟该爱的人生活。来过走过是亲爱的路人成全我， 听我问起，就问清楚那口无言。

小姑娘，遇见另一个他，永远陪着他。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，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，她就要出嫁了，我该送什么花？她低头不说话，泪汪汪，我也一样。 分享一起旅行，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行。旅行的时候最劳顿麻烦，叫人本性毕现。经过长期的旅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，才可以结交做朋友。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更是次序颠倒的，应该先旅行一个月，一个月的舟车劳顿之后，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，彼此厌恶，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，这种夫妇保证不会离婚。这是钱钟书说的，来自围城，分享给你。 已不再掉眼泪，很努力的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，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，领悟现实的吊诡，心在乱流中学飞，有时候很累，但我听见别轻美，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，无声但是可贵。这孤单太完美，匿名的安慰，不知道替我祝福的人他是谁，梦境变粉碎，因为和未来的约会叫我往前追。这孤单太完美，包容不完美，像一颗钻石裹着脆弱的心扉，不对自己说伤心之后留一次机会，我会全心的奉陪。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，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，领悟现实的吊诡，心在温柔中学飞，有时候很累，但我听见别气馁，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，无声但是可贵。这孤单的美，

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徐佳莹，叫做《寻人启事》，同时呢她也发表了同名专辑《寻人启事》。这张专辑用非常纯净和简单的感动以及舒适的曲风节奏，挖掘出内心深处的幽暗黑洞，给大家关于人生的更多启示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来听《寻人启事》，来自徐佳莹。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，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，多数时间你在那边，会不会疲倦，你思念着谁，而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。有些时候我也疲倦，停止了思念，却不肯松懈，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，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，我多想找到你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，请让我拥有你失去的时间，在你流泪之前身边难一些，而缘分的细腻又清楚地浮现你的脸，我多想找到你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，请让我拥有你失去的时间，在你

出满心光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哟。 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周传雄，叫做《爱的告别式》，它是由陈信荣作词，周传雄亲自作曲，收录在专辑《男人海洋》当中。这首歌非常流行的风格，展现出了周传雄非常高超的唱功以及创作实力。一起来听到《爱的告别式》。 天还没有你，爱哭笑已经睡，

欢迎回来，夏天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着你。继续来听到的歌呢，来自周华健，叫做《天涯歌女》，这是周华健的第30张专辑当中的作品，也是第一张全翻唱专辑，更是他首次以女性的角度来诠释歌曲。距离他上一张专辑《雨人》大概有5年的时间了，这是周华健出专辑间隔时间最大的一次。那一起来听到这么长时间的修炼能给你怎样的作品呢？《天涯歌女》来自周华健。 天涯呀，海角，你呀，一直小妹妹唱歌，郎郎走亲，郎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。哎呀，郎呀，咱们俩是一条老心。 所产生的悲哀，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。保持自洽的气候是有多难，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。但所谓雪花比记载更好看，我一定要去看调查明白，这落后星球美丽何在？召开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？哎呀哎，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，还会迷恋平凡？难道生命的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？血肉自诩非常脆弱，却 这又比通透贴壁多点温暖。莫非生命就是要很短暂，才能明白时间多实在。你就像看我心像一粒尘埃，若人类发现太多兴奋崇拜，我们派来的却不肯再回来。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，这落后星球美丽何在？脑袋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？哎呀哎，我们早已画到完美状态，为何还会迷恋平凡？难道生命的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？我慢慢的终于明白，这落后星球有多可爱，好想好想学队长勇敢的不再离开。哎呀哎，我们越进化到完美状态，也会更加迷恋平凡。那些不完的生命怎么会还看不开？ 即使那一年还没上岸，浪花的缱绻，黑天使和你多日不见，看指尖还远线，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，心中都有架高墙，尘封在回忆，任凭我珍惜你的插曲。时间偶尔提起，钢琴偶尔哭泣，那些凌乱爱情时间在我爱到昨天，成全你改变，黑天使原谅我的月亮，好想再干一杯，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。

只要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前奏响起，你一定能够知道这是什么歌。Melody， 没错，这首歌一直是我的最爱。最动听的歌是用心写出来的，相信当时的陶喆非常热爱音乐，但是他的女朋友却一直没有红起来。我相信这首歌大部分人都非常喜欢，没有的挑剔，完美无瑕，一起来听到 Melody。 终于明白你别沾杯，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到别人问题，不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，也无法再继续，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没忘记。 Oh!